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跟文之阿 B 好回来第三节刚才我们都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背景的敘述就是由二律去到这个大卫斯。但是其实讲到大卫斯的话已经是慢慢是埋下了那个即是英国的临时政府的伏笔的在香港。临时政府的伏笔是什么就是他的管治危机的出现开始。因为你见到的就是说他本来那个想法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赚下钱。 赚钱 了。咁但係你冇諗過就係話啊一開始嘅時候二律一擺落去咁諗住大家各不相干所謂嘅即係法制上嘅用一個即係本地人嘅習俗啦去做一個處理啦咁但係結果點呢結果就係話去到戴維斯嘅時候就直接面對個問題就係佢要掠水有一班英國嘅商家或者一啲嘅即係公司咁佢哋要係分一杯羹嘅咁但係你點分法呢去分的时候会做到什么反响呢在那十几年里面那十年里面就即是埋下了一个危机去到这个危机几时是真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挑战呢你觉得 但是都要再讲一点例如刚才我们讲文武庙法律上有时是双轨制的但总是会有些官司是会有真的有淮洋交割的嘛。咁嗰啲就真係要走返去英國個 court 度。 咪尤其係英國佬受損或者英國人死㗎嘛。咁呢啲先係誇張㗎嘛。即係你諗住嘅就係話你冇諗過原來呢個地方啲人或者係去到一個民情惡劣嘅地步原來係會搞到啲英國佬死嘅英國嘅權貴喺度係有意外㗎。咁呢一個咪就係 日常官司都有個問題就係你還去到呢啲法庭其實嗰陣時識法律嘅即係識英式法律嘅還好少。识嗰啲都会当然佢喺嗰度做律师唔系好多但系呢啲律师因为佢攞咗即系佢垄断咗呢种咁罕有嘅知识所以佢通常呢啲人通常都系上下其手即系你搞唔通你疏通唔到呢班人嘅话你疏通唔到啲律师或者系啲陪审员嘅话你通常都空多一少咯。 其实我哋香港而家咪做紧呢样嘢啫嘛。 唔系而家其实。睇翻嗰陣時，隨住嘅 Facebook status 加呢樣嘢，慢慢發覺嘅梁振英時代好似倒退翻去呢個第二個黑暗時代咁咯。 而家我覺得仲誇張過嗰時係時期喎，即係你話嘅就係佢唔單止上下其手，你咪隱瞞上面之後，即係欺上瞞下，不特止佢仲要一個地步嘅就係其實即係咁講啦。你話香港獨立嘅佢唔想啊，我講梁振英啊。佢想佢 做啫嘛， 佢想佢啫嘛，佢想佢做。 即系变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咁大镬嘅，其实我哋都系。 系啊，系啊。 即系港独都要分，即系我哋讲清楚，港独分好多种嘅，某一两种剧本来系绝对唔系接受。 港独可以分好多种，你去到一个地步，你我哋而家讲紧自爆啊嘛。 系啊。 咁如果自爆大陆冇人管嘅话，咁梁振英佢嗰个政权由边个去话佢自己有权力？ 即系 PK 可以变咗白俄斯咯。 系啊， 俄罗斯其实系一个迷你苏联嚟噶嘛，即系 long before 普京都已经系咁噶啦。 佢係絕對，喂，呢個係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因為條友 short 㗎嘛。咁你到咗嗰個時嘅話，咁你如果你真係連港獨你都唔傾嘅話，嗰個情況唔好話天馬行空喎，係可以出現㗎喎。 是可以乜嘢事都發生得㗎喇即係知法去到某個程度嘅話。 唔係因為你諗一樣嘢就係佢其實即係你話譬如現實裏面啦佢同阿習近平嗰啲嘅關係嘅我覺得大家知佢係即係習近平管唔到佢啫。梁振英佢一直講嘅就係佢係真慶紅呢個班人嗰班 friend 嚟噶嘛，係嗰個派系噶嘛，唔係習總個派系噶嘛，即係唔係 習總係當佢係一件工具嚟嘅。 係啊係啊，喂咁你即係難保一日嘅，即係習近平喺大陸俾人鬥死，咁佢梁振英嘅話，咁佢因而就係曾慶紅呢班人得勢咁樣。你點知會唔會真係有咁嘅一日嘅？咁如果係咁嘅一日嘅話，咁香港真係獨立嘅喎。佢分分鐘佢自己宣稱為王喎喺度，咁你唔出奇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嘅話，咁可能遠咗少少啦。我哋翻嚟啦，翻嚟嘅就係因為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咁如果 在那個英國開埠期間法律上面真的面對著一個即是所謂華洋之間的衝突的話，那怎樣處理呢？有很多的事件的，有一些事件是特別有名 的，最出名很多人都會講的毒麵包案， 即是阿羅浩之後發生的一個毒殺麵包案，這個毒麵包案 在即是英法聯軍期間發生的事情， 是啊是啊， 而其實未打英法聯軍之前，其實那時候香港是一個即那個是一個幾乎是其中一個最遙遠的 colonial outpost 的，而且是一種四面受敵的狀態，而撞啱去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嗰陣時，其實啱啱即係英國嘅處境係好不妙嘅。如果大家記得我哋講印度，其中有一集提過曾經嗰度發生過一場大兵變啫嘛， 係 搞到其實人手係相當之緊。 大兵變嘅就係喺嗰個衝入咗個差館啊，入咗差館個幕，跟住後裏面攞咗槍嗰幕啊。咁但係英國其實同期就係大概嗰個時期差唔多。 跟住另外喺歐洲又要打克里米亞戰爭， 係啊， 咁令到香港其實兵力係唔夠嘅。又佢哋又一方面住太平洋嗰啲艦隊又驚俄羅斯乘機會乘虛而入，跟住將啲戰艦洗曬去北太平洋嗰度，搞到香港其實防務空虛，而因為本身嗰時廣東省嗰個民情係有反應情緒喺度，所以令到留在香港的西人是人心惶惶的。 不是因为那个的人心惶惶 的原因就是他英军是打紧广州嘛。咁打紧广州的时候，咁你广东省那班的是民变紧的啦。咁再讲就是你打紧广州的人会走嘛，走下来的人走去哪里，走回来香港。咁你走下来香港的话，咁你香港面对着就是一些民愤，而那个民愤的是重要是谨记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关口啊，或者一个所谓明显 的地界的。 而那时候其实处境也有一点像绿色暴动的。 那 时候巡抚叶明森是落个 order 说，即希望即香港的华人是起义，甚至有个暗杀名单，即所有的殖民地官员。 是啊是啊，咁亦都因为咁喺。 但那件事挺巧妙下嘅，有些人是响应了，但其实亦都有唔少華人覺得，即係坐你都傻，坐你傻嘅。 唔係，咁呢個廣東人嚟嘛？ 係 啊。咁結果點咧？結果就係嗰個暗殺名單，同埋係好多坊間流傳啦，流傳嘅係一啲嘅，即係叫做毒殺英國人啦。因為其實你英國人嚟到香港嘅話，咁佢食咩啫？佢係都係靠香港呢班人係即係叫做買麵包啊。賣下一啲嘅 都係要同翻華人做生意，即係唔係所有嘢可以自給自足咯？ 你冇可能，冇可能自給自足。 但當然喺嗰段時間，即係而公告嗰個話，即係免於酷刑嗰個 promise， 其實係就係打破咗。 打破咗，因為 嗰時係宵禁 令嘅，廣州咯，宵禁令， 同埋係即係有公開鞭刑嘅。 係啊，係啊。唔係佢公開鞭刑嗰個，其實嗰個好多歷史。 嗰陣做好長嘅，嗰陣做 好長嘅，好耐嘅，好耐。佢公開鞭刑嘅話，佢係直情係拎出嚟喺個街嗰度跪低鞭啊嘛。 係啊， 跪低鞭嘅好多啲呢個圖片。咁但係即係嗰個嘅恐懼嘅就係因為佢變成嘅就係喺廣州嗰、那個嗱呢一個係好有趣喎，不斷重複嘅就係大陸嗰個嘅政治或者社會狀況，喺大陸裡面內陸發生。廣州或者一啲口岸嘅沿岸有一啲人起義，或者有啲人係反抗，跟住就連帶到香港嗰個嘅社會嘅動盪，就係會咁樣人心係惶惶啦。係 啊，當然倒翻轉，即係有啲史學家形容呢個 stage mentality 啊嘛。 係啊， 但如果擺翻嚟而家嘅香港，其實好似一個顛倒版本嚟嘅咯。 顛倒版本， 即係而家係一個中共一個 panel 來嘅狀態，跟住佢喺香港會草木皆兵，跟住佢就幫自己製造得越嚟越多敵人。 佢而家喺香港啊、台灣啊、周邊嗰啲國家都全部就係做敵人啫嘛。佢而家調翻轉頭咁行啦。咁但係你話咧，即係咧睇翻呢一個過去咧，咁其實香港人一直以嚟都係用咁樣嘅，即係我哋每次咧以往咧都係面對住大陸出現問題，跟住之後我哋香港點樣接波，跟住譬如嘅就係、是、無論係呢一個去到1920年啦咁上下啦，咁你省港大罷工啦。跟住之後，後尾嘅就係去到1940年代啦。跟住嗰陣時國共兩戰之後，臨到後期嘅時候，咁嗰班人點樣處理呢？咁跟住國民黨嚟香港啦，又係因為大陸嗰個內亂。跟住去到呢個文革啦，文革再之後嘅就係即係80年代天安門屠城啦。咁次次都係佢哋有嘢，跟住我哋攋嘢噶嘛。咁你唔係你諗下成百幾二百年都係咁樣嘅歷史喎。咁但係到依家嘅就係都睇返轉頭咪一樣。咁好啦，咁喺當時即係喺呢一個即係阿羅浩事件之後，就係、香港出現一啲嘅風聲啦，就係話搵啲毒麵包毒死啲鬼佬啦。 即其实嗰时发生一单食物中毒事件嘅，即系嗰度系一间即系做鬼佬生意嘅 嘅 叫裕盛饭馆啦。咁佢系万能面包嘅，点知有一次就好多人就中咗毒。 佢毒埋當時嘅臨時政府，即其實佢哋叫港督啦，都嗰陣時已經叫港督啦，就係寶玲嘅老婆啊嘛。係 啊， 寶玲嘅老婆中咗毒，跟住之後後屘成昏迷狀態、離漏狀態， 係啊， 離漏狀態。咁仲要係咩？真係去徹查嘅時候，跟住喺佢嗰啲麵粉裏面揾到呢一個嘅鴉片，唔係揾到山奶喎，揾到山奶喎。係呢個真係 咁呢件事群情洶湧啦， 群情洶湧啦。 而好有趣地係啲係翻鬼佬味審先判呢單嘢係。 係啊。 成个舆论话要即系将即系总之呢个办公室即系要你冚家铲， 吊死晒佢嘛？嗰个讲法就系用大清律例吊死晒佢。呢、這个呢、這个系呢、這个系历史上嘅一个奇案嚟嘅，即系系一班尊重或者系即系佢哋觉得自己乃系好有法治一班鬼佬嚟到呢一个嘅地方之后，后屘突然间变咗蛮夷之地嗰班蛮夷。跟住嗰阵时仲要系提出嘅就系话唔能够系司法公正啊，对呢班咁嘅人冇司法公正。咁于是就系要利用私刑吊死张亚林啊，同埋系班伙计啊，觉得仲要一样嘢，仲要一样嘢，仲话宁愿滥杀无辜啊嘛， 系啊， 宁愿滥杀无辜呢一句说话出喺英国佬口中，呢一个令到佢惊讶。 其实个 feel 都几似前嗰排《听天奴》出新戏《欺负 X》嗰种气氛。 似，因为佢话咩嘛？佢嗰个讲法就系话滥杀无辜之后，好过就系我哋要需要我哋嘅时间同埋智慧去揾出个真凶啊，杀死晒咪得咯。但系结果， 其实呢件事有啲似我哋研习班早期讲美国第一单司法复核官司嗰样嘢， 系 即系佢嗰个又系一个，即系其实系香港要认识司法制度第一个大考验嚟嘅， 冇错。 但系好幸运地就系再佢 pass 咗咯。 唔系，但系呢个佢系历史考核嚟嘅。嗰阵时个法院个判决就系话咁啊，你要我哋吊死晒又唔系即系唔得嘅，咁点咧？咁将佢递解出境啦，踢走佢算数啦。冇嗰件事嘅，递解出境去咗边咧？咁。踢翻大陸啫嘛，去澳門咯，踢翻大陸咯。咁但系呢一單嘢係警號啊，整個嗰 但係佢算守得，即係守得住個司法獨立。 可以咁講嘅，可以咁講。 即係當然，好似而家機場呢單嘢，其實都係一個大 test 嚟嘅。睇下繼續點樣搞落去，其實係可以，可能係會，即係如果搞得掂嘅話，係可能扭轉咗而家依個咁嘅墮落咯。 我哋講緊而家機場呢單嘢啊，即係如果喂，但係我。 即系你公民党嗰个飞机师，其实佢而家讲话咪就写信去嗰三大民航组织，睇下呢样嘢可能系可以发酵到。 唔系啊，而家嗰个咩嘛？而家第一样嘢就系究竟你个民航处究竟会唔会跪低啫？定还是佢条友系跟住呢一个梁振英嘅口径，然之后继续撑落去啫嘛？ 即系例如你如果你机场嘅保安入边系有 ISIS 内鬼，跟住以后呢个变咗系一个呢、這个特权变咗系一个潜规则嘅话，咁、 啊、 好容易塞炸弹入去呢啲收藏 正啊正啊正啊！哇咩塞唔使咁复杂添啊！塞炸弹塞乜都得啊！你整系整几粒爆炸电池都玩完啦，就咁啫嘛。 喂，你佢前嗰排俄罗斯嗰架客机系即系整个咧改，即系整改，即系就系一罐话系一罐咯，碳酸饮品嚟到， 系啊， 装个炸心口装个炸入去啊嘛，咁啊炸咗客机咯。 碳酸饮品唔使你买几粒小米电池咪得咯，长型嗰啲啦，一列咁样小米电池咧，放五条落去仲爆啊，系咪先？即系你嗰啲咁样嘅喺个飞机上面系危险品嚟啊嘛。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